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料，型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35133，17701135133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这是我们电商零售的这么一个信息哈。首先，去年电商零售就是在网络买东西的人，非常多，营业额已经超过了50000亿元。God， 我们真的很喜欢网络消费哈。但是呢，随着这个销售额的增长，我们电商的投诉量也增加了，增加了15%呢，这是2016年的数据哈。所以总共有57家网络零售平台和服务平台以及互联网金融公司都被投诉了。投诉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？比如说商品的质量问题呀，物流太慢了呀，客户服务太慢了呀，退换货的政策不合理呀，以及虚假促销啊这些问题。那其中发货和物流问题投诉的比例占到了23%，客户服务投诉比例占到了10%，而投诉量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双十一，11月11号光棍节的时候，投诉量达到了高峰值。但是面对投诉，一个淘宝店的老板说，我们要有明星的心理素质啊，大家知道吗？你们要在心里默念，他们都是黑粉黑粉黑粉，我会火起来的。 值得注意，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不是梦幻，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为你真实。 那就离开自我的声音。 不理不理， 面对我犹如一声雨下如你伤心。 没有用 微笑的假面不理面自己，那么运气好像攻击自卑心理，自夜来戴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无辜。 莫名其妙的话语，莫名其妙的话语， 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。 莫名其妙的话语，莫名其妙的话语， 不下当点一直在注意。 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，故事魔幻故事我不喜欢。你是王子因为规律童话结局为真，而此故事开端结局会没有真实。 Stop!

收听雷人秀， 央视雷人秀，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剖析新的走向。什么的走向？无人机的走向啊。很多可能小朋友啊，大人也是，很多都喜欢拿个遥控器，然后遥控着天上的无人机，是吧？感觉好高科技的样子。但是最新的信息呢，是说有可能这个要管理这个小型无人机的生产和使用了。在这个使用方面呢，首先这个中国民航局的局长是采访的时候是透露说，民航局目前正在研究我们建立无人机实名登记制的可能性。几个意思呢，也就是说以后可能性啊，以后你可能在买无人机的时候需要出示你的身份证了，要实名了。另外呢，因为之前发生过一些无人机闯入我们机场的禁空区，然后导致影响客机正常飞行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哈，所以呢这个专家是介绍说，小型无人机的管理方面可能也要控制一下了。比如说他们会建立一些航空控制区来有一些电子围栏哈，或者是在无人机的出厂设置的时候就给它设置一些数据，然后无人机可以自动避免一些敏感的区域，就比如说不飞到一些机场附近啊之类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听说这个无人机在出厂前设置了一些自动避开一些区域的事情，很多无人机的玩家都比较着急了。什么？无人机在出厂设置的时候要不能去飞到一些地方远了啊？那我以后我的无人机飞哪去啊？啊，有这种出厂设置啦？但是我们家小电驴说，放心啦，你看我出厂设计才20公里呢，我现在还不是死死的快是吧？ 该爱的人，你的心中满是伤痕。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你永远不必 上海话啦， 会说阿拉上海话了。因为本身在语音这个行业呢，全球的语音战已经打起来了，包括像苹果哈、谷歌、亚马逊、微软都推出了自己的语音助手。那 Siri 在这些语音助手当中算是最老的前辈了，苹果做的哈。而且 Siri 会很多种语言，它会36个国家的21种语言。那如今呢，这个 Siri 的语音团队的负责人叫阿塞罗就说了，我们 Siri 马上就要开始学说上海话啦。怎么说呢啊，他就说了，在收集所有的足够的数据之后，他们会让配音员为 Siri 录音，配置这个上海话的新语音，然后呢 Siri 就会向公众发布，之后呢 Siri 就会用上海话来回答苹果认为很常见的问题哈。而且呢不仅仅上海话会有，而且会实时更新。 Siri 会根据真实用户的提问，然后学到更多的东西，然后每2周更新一次，做出更多的调整，让它的上海话越来越纯正。不过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一个研究哈，说如果多学一门语言的，通常呢脑子更活更聪明，你知道吧。所以你说这个 Siri 会36个国家21种语言，它得多聪明啊。所以我今天就拿着苹果手机还跟 Siri 聊天了，然后 Siri 特别聪明的回复我说，雪雷，我这么聪明，为什么非得回答你们人类这么多愚蠢的问题呀？我怎么会知道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啊？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似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似往事慢慢飘散。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知一生有

他的这种散扯的功能，这种在不管是在 Twitter 或者是在演讲的时候骂人怼人的方式，成功让他当上了总统。所以呢，人们开始有分析人士哈，专家开始分析特朗普到底成功的原因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他就分析了特朗普不管是讲话风格还是在这个推特上140个字的推特声明当中，发现啊，风格一致就是重复性而且简单。也就是说特朗普就脑残了，一个词说很多遍，一个意思表达很多种意思方式啊，反正就是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简单让你了解。所以呢，这种游说和演讲的方式占了上风，让他当上了总统了。而且他在这个不管是演讲还是在 Twitter 上面的时候也是大嘴巴哈，什么话都说，什么脏字都能说出口，什么没有他不了解的事情也可以评论，然后就被人说你根本不了解你还说。但是关于这一点呢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，大嘴巴脑残是我的版权啊，特朗普，我要起诉你侵权，要不然你寄点钱给我呀。 我把自己关起来，只留下一个阳台，每当天黑推开窗，我对着夜幕发呆，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。我把电视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对白，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，你要的爱我学不来，眼睁睁看清变化，人睁睁看清感慨，不能给你未来，我还你现在，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一种明白，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什么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做别哭来，最后的疼爱是什么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。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一种明白，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做遍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，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做遍口袋，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火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。我把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 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哈。这个国家质检总局最近呢是检查了一批进口的产品，也就是说我们海淘的跨境电商的产品。经常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网站上，特别是电商像亚马逊啊这些地方买一些电子产品，什么苹果手机啊之类的。他们质检发现超过40%的通过电商平台进口到我们国内的商品都是不合格的。除了电商产品之外，像质检总局对玩具啊、纸尿裤、服装、餐具等1103批这种消费品进行质量检查，就发现啊，其中415批的产品都是不及格的。哇，将近一半啊都是没有合格的哈。那质检总局的局长呢也是说了，说这个我们国家的质检部门呢也将继续会对这种跨境电商进行监管，就是像海淘这一类的进行更加严厉的监管啊，而且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，这样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呢在网购的时候、海淘的时候就能够有所防备。另外呢他还说，质检总局目前也是研究如何更好的来监管这个跨境电商的领域。其实要说到网购啊，我觉得网购真的是啊，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美好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么多选择，就你把网络一打开，哇，就觉得哇，衣服怎么这么好看呢？这东西怎么这么多呢？是吧？这么多好漂亮的东西呢？而且呢，有些跨电商哈，包括像淘宝或者是亚马逊，他们都非常的智能，他们可以根据你历史的浏览历史，你过去在看什么，关注什么，然后推测你喜欢的口味，然后会时不时的给你推送一些你肯定会感兴趣的商品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刚刚我手机还亮了一下，就闪过来一个推送，推送上面就写着瘦身神器，让你身体上部分的双下巴和下部分的游泳圈的脂肪移上中间，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， 我好感兴趣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丽的安排。流泪的夜，思考未来，爱要多久才能释怀？你深爱的人最后却给你伤害，你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人海。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哦，抬头看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丽的安排。 的安排。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

山丘那样的 见风，为了你越祈祷越沉浮越感动，就有身影消失在人海之后，才发现笑着哭自痛。当一阵风吹过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越祈祷而祝福而感动，就有身影消失在人海之中，才发现笑着哭自痛。笑容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，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，这次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，叫我忍受心痛。 平贵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，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，智胜大成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。 要装修想靠谱，还想要大礼， 女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女的你装饰，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，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，一线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木器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三重大礼全给你，装修好选择， 北京美得你， 燕林路理想新城地面美得你装饰，010-8084-1567，8084-1567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我 去收听雷人秀。 丽美留言说，10块钱买过7块钱的东西，找了我13块钱。你看看人家小本生意，就是被你们这么搞破产的呀。戴戴留言说，我今天去图文彩打，2块钱一张，我打印8张给50块钱，美女呢没有硬币零钱找我，就 给我找了35块钱，我占了1块钱便宜呢。另外他还说，本来我是打印8张的，那个美女给我打错了，给我打印了10张呢。哎，戴戴，你这个是不是要开心一个星期？ 季节让街道橱窗换了不同的模样，好像抓不住时光，在我眼前不停不停闪，好像惊叹号一面花，想起曾在我身旁分享心情的那个他，是否还无恙，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，甜甜蜜蜜那段时光，生命那一段为你而发亮，直到今天还不能忘。哦，有些感伤，关于我们的聚散，三言两语无法说完。也许当我们各自走了一段，又会重逢在老地方。

这份默契，情愿现在这样留在原地。可是我的 Lady 为什么不休息？是沉默让我犯了过敏，懦弱酸了眼睛。可是我浓浓鼻音为什么不留点余地？微笑快要不能呼吸，思念挥之不去的叹息，伪装没有力气。是我害怕未来没有了你，不言也不语，不理也不理，是这世上最残酷的图形。我只能明明爱你却要骗自己，可能最后自己都不相信。我的在乎带走我的勇气，不问可不可以，就不担心会失去。失去他，你怎么

Mr. C， 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啊，留言说呢，昨天坐地铁买了三张票，结果出了四张卡。他说，留着不知道下次能不能用啊。好，你呢？做过哪些占便宜的事儿，或者是遇到过哪些你占便宜的事儿，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。占便宜真的是让人很愉快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，小写字母 DJ 雪雷，啊，拉给你拉进去。 是春天摇晃的秋千，孤单思念，我是夏天烈日下的海面。穿越地平线，燃烧着疯狂的音乐，幸福的露出笑脸，冲破极限，把心飙到最高顶点。青春万岁，追梦的我们不会累，勇敢的面对，哪怕流着眼泪，将心中无限思念。经常的体会那些苦涩滋味。

是你讲的是离别，我懂的是永远，原来我们离好远。呼吸就点白眼，而泪光一闪就冻结。你买了热咖啡，我捧着暖暖眼，你想陪我到几点？体贴不该再离别，你会让该死心的人还有留恋。不如说了再见，从此消失不见，我想忘了你也能快点。体贴不该再离别，你会好像逞强的人哭到泪满脸。宁可没被发觉，心里疼到极点，等赶回家里我才宣泄，直到飘雪想逞强的人。